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和昨天来的直播间的这位我们的朋友啊，我的同行德格玛雅，我们聊的呢稍微有一点点趋同，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身份的界定。昨天我们是以年龄为一个限定，因为是女嘉宾，所以呢我们两个可能更像在吐槽35岁怎么了，我们35岁依然可以光鲜亮丽，我们依然可以穿着秋裤去打拼。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身份，或者是一种社会身份。那这种身份的认同可能比年龄上的认同来得更强烈，就是这个话题一旦抛出来，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有那种参与的冲动。所以今天如果你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在一直播活力982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各位跟我们畅所欲言。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互动的就是职场女性和全职主妇，你更倾向做哪一种？那如果各位觉得我是男同胞，我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希望各位来参与进来。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嘛，旁观者清，那作为一个第三方，一个中立的一个身份，从男性的角度，你更欣赏女性全身心的投入家庭相夫教子啊，还是说有自己的事业，在外面也可以独当一面？我们也愿意听到各位男同胞你们的声音，大家也可以在传统的广播 FM 982和 AM 927同时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用我的余光啊，旁光、侧光，看到我们这个镜头上，好像今天一直播，高主播现在好像气色还不错，是吧？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就多多的送赞啊。数据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创新高的数据，因为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新朋友。形象气质都非常出色的一位职场女性，来自外研社人力资源部的主任陈圆圆。你好，圆圆。 哎，你好，主持人。 来，我们把圆圆话筒调整一下啊。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外研社的陈圆圆。 圆圆，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这么洋气，一定是学外语专业的啦。 但是你看你的这个形象气质，我本来今天还想自吹自擂一下，我说你看今天我整个人还不错。完了再一看圆圆跟我的对比之后，我就说导播老师，接下来的时间主要切圆圆啊，就不要切我们两个人的全景了。 那个高老师果然是有慧眼啊。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一直是做一名主持人 啊，真的有这个想法。 对，但是因为脸太大， 没有， 所以 大得过我吗？这事儿你需要跟我争吗？就是我觉得圆圆是从我不知道是从小就是父母给的，当然是这是一个先天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女性，她需要后天给自己不断的来加筹码，才让自己的不管是由内而外还是出去我们的接人待物会更得体，才显出一个人的气质和内在。那圆圆，你是觉得后天的你这个职场经历、学历的经历给了你这样一个气质，还是说你很小，比如我家里面人就很注重培养我这方面的内容？ 从小爱美呢是一方面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后呢，我的改变主要是来源于我上大学之后，我是有过一段在韩国留学的经历。韩国人非常爱美，然后就 观察他们的打扮、穿衣、言谈举止，有意识的去改变一下自己、做一些调整。然后在职场当中呢，你会发现收到很多的赞美，然后呢有了这个赞美之后，就觉得一定要不能够让别人一定要不断的送赞美给我，所以每天在上班的时候，我会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这也成了我的一个动力了吧。 所以就是一段留学的经历让你对美有了更多的认识，当然女孩子她爱美都是天性， 对， 那这个觉得在之前的这个留学的整个过程当中让自己受益了，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慢慢的就养成了一种习惯。 是的， 所以圆圆你是更享受在职场当中带给你的这种别人的赏识，还是说卸了妆回到家里我全身心的作为一个家庭的角色，你觉得哪一种你更受益？ 其实因为我没有做过全职太太啊，没有做过全职，所以我当然是更欣赏或者更倾向做职场女性， 享受这个状态， 更享受这个状态。我觉得现在我的状态我是很满足的，并且感到很幸福。前两天呢，我看过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情商EQ 的一个测评，它对于它有一个康乐指标是专门来形容幸福感的，一共有四个指标，分别是自我肯定，人际关系，自我实现和乐观。我觉得在工作上这四项指标我都能够得到认可和肯定。 那就是最完美的了。所以圆圆你是90后吗？ 哦，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 不是吗？天哪，你不会是00后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同龄吧。 哎，不，我觉得圆圆就是大家通过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就是也许是因为女孩子的这个天性使然，也许是你特别注重在职场当中的自己一个职业的状态，就整个人的状态是积极的，那它呈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年龄就给人看起来很朝气。所以我不知道圆圆就是现在以你的年龄啊，就是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是90后，在我眼里你是90后，这就够了。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为了你的家庭全身而退，去在家相夫教子？ 想过。其实偶尔有时候工作特别忙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看着身边的有一些全职主妇，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做全职啊，然后特别羡慕他们，但是这个念头在我在家带两天全职带两天孩子之后，我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觉得还是职场更适合我。 所以宝宝几岁了？ 现在上2年级。 上二年级了， 所以不是90后吧？ 哦，已经上二年级了。天哪，就是那我们来聊一聊育儿经吧。所以就是也享受片刻的就是在家里面的这个角色，但是呢更多的觉得自己可能在工作当中职场里面更容易找到这种幸福感， 对， 满足感， 成就感。 那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有一天家庭不允许了，需要你面临一个选择，必须在职场女性和全职主妇里面做一个选择，你更倾向哪一种？ 如果是说比如说没有老人或者是有些客观条件必须要求我放弃职场然后回到家庭当中的话，我当然也很乐意。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是有能力的人，无论在职场上还是他做全职，都能够做得有声有色。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也很认同的。那你的先生呢，他是更愿意你在外面去八面玲珑然后这个风生水起，还是说在家里你就踏踏实实我负责赚钱养家，你就负责貌美如花一直保持90后就可以了？ 我先生比较了解我的个性，他就说以你的个性，你是不会在家里边安心待下去的，还是去做一些事情。同时呢，女性在职场当中还能够承担一部分经济的压力，让家庭过得更好，生活更好。所以先生也支持我。 所以你们两个都是比较享受现在的这种角色分工啊，不管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上。我觉得你先生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开明的，就是我听到过很多种的声音，就不管这个先生能力大小，他都愿意说在家做全职太太，因为他是也很奇怪的一种心理，就是我们中国大男子主义都比较严重，他就觉得如果出去说我爱人我的这个妻子在家做全职太太的话，他觉得是自己能力的一种表现，我足够把这个家里负担得起。 你知道，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这种情况很多。但是在北京，我很少听到胆儿这么壮的男士啊。我太太在家，就是我在外面打拼很少，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线城市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就如果把一个家庭的物质和经济压力都施加到一个人的身上，是很难保证这个家庭有特别好的生活质量的。所以我也是理解你。那现在圆圆，如果让你跳脱自己的这个选择，从一个客观的一个角度，就是你身在职场当中，你客观的来看待女性到底在职场当中更容易找到自信，还是做全职太太更容易找到那种成就感？ 这个呢可能也要因人而异。就是像我这种个性的人，比较喜欢听赞美声，得到人的认可。那这种可能如果让我在家里边全身而退相夫教子，可能我会容易迷失自我。 谁都是这样。我也愿意听好听的，只不过就是没人夸而已。不像圆圆这走哪儿都有夸，确实形象气质都很好啊。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女嘉宾。没错，不再是我们出品人大圆圆伟了啊。我知道大家已经审美疲劳了。所以你也是可以理解。 对，可以理解。但是呢因为我在韩国留学啊，韩国这个社会呢，女性其实做全职的人非常多。非常多呢。我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已经毕业了的学长学姐，当时她就是从首尔大学毕业，是韩国最知名的学府，毕业之后就在家里边带孩子。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就问她，我说你觉得不浪费吗？就是你学了那么多，好不容易考进了那么难考的大学，然后她说为什么是浪费呢？我在家用我学的知识来教育和培养我的孩子，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培养优秀的下一代，这怎么能说是浪费呢？我当时觉得有一点道理。可是现在啊，我也当了一名母亲，也是面临着这个子女教育的问题。我觉得真的就是他们只是全职太太在家里面，尤其是高学历的全职太太在家里面全职带孩子，只是社会分工不同，不存在他的价值浪费了，或者他创造的是另外一种价值。没准他培养的是下一个诺贝尔学者，是吧？ 所以圆圆，你是本身是本科还是硕士？ 我在交换学生的时候就过去了，所以在那边待了将近6年。 所以是享受到了很高的这个教育的。那你有没有这个有时候跟家里面聊天，听听爸妈的意见，就是试探性的问说，妈，我现在觉得还是要以孩子的这个教育为主，我想在家这个带孩子，不想出去工作了，我这个分身乏术，有没有透露过这样的信息？或者以你对父母的了解，如果你想选择做全职太太，他们会不会支持？ 他们应该会有一定的危机感，因为他们父母本身也都是一直是工作过来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父母的变化挺奇怪的，就是从小我接受的教育是要好好学习，工作要努力，然后呢，我前段时间工作特别繁忙，每天都加班，然后孩子呢基本上回来都是交给父母，或者是我回来之后再帮他做一些辅导一些功课。然后可能我的这个身体状况也感觉到很疲惫。然后我父亲和母亲都单独找我谈话，说差不多就行，说而且他们还说，作为女的这个职场上不要太拼，差不多就行。我说这好像跟我从小的这个接受的教育有点， 他希望孩子更优秀更出色，但是现在希望让你放慢角度， 对， 疼爱一下自己。我觉得你父母是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他们不忍心看着你那么辛苦，他只是想让你别那么拼啊。我们现在已经过得很好了，你没必要付出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哪天试探性的说我就不上班了，在家陪你们，你们太辛苦，我帮你们带孩子，他们应该是不容易接受吧。 对我觉得他们难以接受。 那有没有想过公公婆婆，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们，他们会怎么选？ 公公婆婆， 你看我这个八婆婆的劲儿。 公公婆婆对我的要求是很高的。 是吗？ 对，我公公跟我谈过话，就说女性呢在工作当中一定要好好干，但是同样你也要兼顾家庭。在家庭上比如说什么做饭啊，收拾房间，这些都应该是妻子应该承担的角色。我公公还是很传统的一个人。 你看我这暴脾气，我怎么就不爱听呢？哎，这个圆圆的先生不要介意啊。我有时候偶尔也会说说实话。所以就是 就是先生的家人，他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聊这个关于家庭和职场的事情。 对， 那能听得出来，他可能是希望你把这个重心稍稍的也往家庭上面 是的 偏侧一些。其实这也都能理解，就是他也会心疼你们这个小家，你的爸妈呢也会心疼你，就是每个人的立场和角度不一样，但是归根结底，大家都是想让这个小家更好一些，所以。从刚才跟你聊的就是双方父母的态度，不难看出你们都是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啊，双方的老人其实都是相对很开明的，容易去沟通的老人。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我抛给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我之前我身边的这种声音，因为我的家庭整个大家族都是相对很传统的，我也不避讳圆圆，其实我刚才跟你在开玩笑，我是丁克，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崇高，就是为了事业，为了怎么样，我其实就是觉得自己没玩够，就那二年一直抱着这么一个态度。后来呢，家里面的人因为都是很传统的思想，他们是很难接受到这种事实的，他们就觉得女人家归根结底，家庭啊，孩子呀，这是最重要的。你做那些事业，你职场上再怎么样的这个如鱼得水都没有用，你最终是要回归家庭的。其实我现在也是特别能理解这种声音，只是如果给我做一个选择，我身边的人80%一定会替我做出选择，就是做全职太太，因为他们已经见不得我在职场上这么拼，这么不管不顾。他们希望看到另一面的我。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的亿万粉丝该怎么办呀？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 圆圆，你知道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嘉宾，就特别会唠嗑。你知道这茬接的，我就特别愿意让我家人回看这期节目。其实说这些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种安慰，谁离了谁都可以活，更何况一个工作的职位。我们经常说，工作上你可能被任何人替代，但是你在家庭当中的角色不可能或者不容易被替代。比如说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你的身份永远是宝宝的妈妈，所以这种时候让你如果去做抉择的时候，确确实实是面临一个女性最大的难题，因为好像没有人把这个难题抛给男性， 是 对吧？你是做全职奶爸还是做这个职场精英，为什么这个问题都抛给我们女性？圆圆，你有没有想过？ 对，我觉得这还是中国这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传统观念在作祟，就是他们觉得女性事业心不要太强，差不多就行，然后生活才是女性的重心。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思考过哈，就是到底女性应不应该有事业心？事业心应不应该特别 强？ 其实这个事业心太强，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太强都会影响到生活，不光是影响女性的生活。 没错。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成功的女性，她们确实是因为事业心太强影响了生活，这是有很多的例子。 没错。 比如说，前段时间看那个撒切尔夫人。 对， 这是比较知名的，在英国都知名的这个 铁汉首相， 对，但是母慈子败的一个案例， 没错。 对，他回忆录当中他说，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可能不会选择从政，因为从政对他的生活，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是无可挽回的。 没错，其实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女性的心声。有的时候呢，我们又在听一句话，我又特别认同，就是。没有人愿意做强者，就是尤其是女性，你不坚强谁心疼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谁都愿意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尤其是女人，我们习惯性的是一种依赖。男人对于女性来说，他就是一种征服感，我要把这个女性征服了，他就是有这种成就感。所以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我觉得他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多数的国家他的这种思想观念是一致的。就是你比如说在美国啊，在发达国家，尤其是你比如像日本，他就是全职太太是一种基本的一种家庭状态，他一定是先生在外面，尤其日本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但是呢，日本也有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全职太太也是要给开工资的，是这个家庭要给开支，因为全职太太并不比在职场当中的太太轻松。 对，这个我在朋友圈也看到过有相关的文章，就是算过，如果是一个妈妈在家里面全职带孩子，她为这个家庭节省的开支大概就是保守估计有10000元左右 啊。 所以你就包括在家里做这些这个家务活，你知道我有时候我周六日在家休息的时候，我发现比上班还忙，因为你上班你回家会有很多借口，哎呀我辛苦了一天了，我对自己好一点放松一下吧，但是六日你就觉得交代不过去了，我已经休息了，我不做这些家务我于心何忍，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六日的时候比你平常上班反而要更忙，我觉得就这么两天和五天的对比就足以看得全职太太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我们经常会把这样的一种家庭使命不自觉地承担到自己身上，就为什么这样的工作不应该去家庭的另一半我的先生去做呢？为什么六日他可以比如看书啊，约朋友喝咖啡啊，为什么在家拖地的就是我？圆圆你会不会像我这样的就是特别不争气的小女人的想法？ 当然有了。对，我也是，有时候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就跟我的先生抱怨，我说同样都是挣钱的，同样都是很累的，为什么周六日这个洗衣服的总是我？ 而且出去带孩子的也通常是妈妈。 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就要要求女性啊，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没错， 为了让自己幸福，幸福感更强，要及时的调整心态。 对， 有的时候确实太累了，可以请阿姨。现在阿姨帮啊，什么这种都很发达了。 对 对，因为她这个。干家务你请一个阿姨才多少钱，但是如果是因为你在做家务让你心情不愉快了， 对， 然后或者是夫妻有矛盾了，那这个是 得不偿失。没错没错，这个我是认同的，就是能花钱解决的事儿，我们尽量不动手。所以圆圆，你当时因为你在韩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交流的这种经历，你觉得韩国他的这种情况就是普遍吗？就是大家对这种全职啊职场的这种看法。 韩国人和日本差不多，就是女性通常来说接受了高等教育，然后工作几年结婚生孩子之后，老人是不帮忙带孩子的。所以呢，而韩国的这个保姆的费用又非常高。所以与其女人在外面赚钱，挣的钱都给保姆，还不如她辞职在家里面带孩子。所以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然后大概在孩子长大了之后，上了高中或者大学，女性就会重新再回到职场。但是重新返回这种原来的公司啊，这种做这种工作的人很少，基本上都是回到一些服务行业，比如说收银员，就是类似这样的。 我在想会不会还和一个背景有关，因为我这个我也希望向圆圆来求证。我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上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报道，一个豆腐块儿，让我特别感兴趣，我是当时在飞机里翻杂志看到的，说其实在韩国是如果双方定亲然后结婚，其实是女方要出高额的聘礼的，而且还要给婆婆准备所谓的几金几银，用这样的方式来讨好未来的婆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确实有这种现象，就是家具，当然房子呢因为太高，价格房价太高，有的时候年轻人结婚是没有房子的状态，但是房子里边的家具都是要女方来准备的，然后女方要准备很高贵的这种很价格很高的聘礼。 所以是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习俗。 对，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就等于像娶了这男人了是吧？ 没有，但是女性的地位仍然在家里面是比较低的。 对，我就在想，因为我们是很传统的这种几千年下来所谓的男尊女卑，然后我们是现在就娶一个媳妇儿要花很大的价格，然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女性为家庭做一些牺牲好像还能说得过去，但是像韩国那明明就是我花了那么多钱入赘到你们家了，为什么要承担这么重的这个家庭的角色？还是我就是你有没有跟他们聊过，或者你了解过这样的一个内容？ 其实男方也是一样的，男方也要给女方准备比较贵重的这个聘礼，并不是说只有一方女方来准备。同时呢，结了婚之后，就是男方主要负责赚钱养家，女方负责貌美如花。 对，所以他们的其实家庭分工角色是很鲜明的， 很鲜明。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这个影视剧作品里面， 包括韩国，包括我们国家，像一些东北地区，其实它是对老人对家庭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强烈的，包括对男性的这种尊重是很强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把这些问题抛给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他们是特别容易接受，不管你受过多高的教育，女性你做全职太太都无可厚非。但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抛给男性，就现在我们两个如果在职场当中，我显然更有前途一些啊，我的职场前景更明朗一些，那我先生的前景更不明朗，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人选择为家庭牺牲，可不可以同样受到了高等的教育，学历背景是一样的，太太不牺牲，然后让先生来牺牲，你觉得这种情况换作是你圆圆，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就是你赚钱养家，他负责全心带娃， 对，但是他要带好啊，他要听我的，他要绝对服从，地没有擦干净重新擦一遍。 你是他要做了这个角色，你会提出很高的要求，对吗？ 对， 就不由得你。 那当然，你男人应该赚钱的，你就不赚钱了，那你还不要把家里边都给收拾好了？ 那如果换一个角色，就是你们两个角度调换一下，他还是在外面打拼，回来他对你这样的挑剔，你能接受吗？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觉得难以接受。 对呀，我可能就是我觉得长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出来，而且它就像就是妈和女朋友掉到水里你先救谁一样，这个问题老生常谈，但是从来都无解，就是因为它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来说，它都是一个没有一个定论，一加一等于二的。你想我就换一个角度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赋闲在家啊，我的那个心态的调整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先生在外面去打拼，甭管他混得好不好，至少他是在外面去经见一些人和事儿的，那如果回到家呢，他对我有一些挑剔的话，就哪怕说确实这个地我没擦，他说哎，你怎么今天没擦地，我心里是很难接受的，我会从心理上有一种感觉他看不上我了，我对不起他了，我配不上他了，我会有这样的心理暗示。你也觉得这是可能会存在的吗？ 对，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就是长期打拼职场，然后回到了家庭之后会有这种心态，如果是从一开始就是觉得就一开始就没有工作过，在家里边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地板擦干净，如果我没有擦干净地板，哎呀，那是我工作没做到位，是不是有这个原因？ 所以就是所谓的没有拥有过就不存在失去，就是我们一开始如果适应了这种角色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落差了。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全职太太和职场女性，如果让各位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别觉得这个话题只是女性的话题，各位男同胞，我也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你更希望你的另一半是做职场当中叱咤风云的这个精英女将啊，巾帼不让须眉，能让你出去特有面儿，我太太怎么样怎么样，你是愿意做这样的一种男性，还是说我太太就负责在家全职啊，帮我这个养家，帮我这个把家照顾好，把孩子带好，孝敬老人，相夫教子，你觉得哪一种让你作为一个男性说出来更有面儿，你更享受这样的一种家庭分配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找到我们。还有呢，就是如果各位这个话题你还举棋不定，或者想有更多的话在节目上面不方便说，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 2030 1580155 2030，听一听这位90后的小招弟从他的视野当中怎么来理解全职太太和职场女性。一会儿见。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之后呢，我也采访了我身边的几位男性 啊， 包括我先生， 嗯， 他们的答案都出奇的一致，都说当然，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要在职场上有自己独立的工作 啊， 思想独立，人格独立， 经济独立， 对，主要是经济独立吧，我觉得 不要太负累我。所以就是他们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因为他们也都是职场打拼的人， 是的， 所以也有朋友在问一个问题，说不管是选择哪一种，说觉得到底是哪一种身份更辛苦？圆圆，从你的角度来理解，你觉得职场女性更辛苦，还是全职太太更辛苦？ 首先我作为一名职场女性，我觉得真的是挺辛苦的，尤其是当事业和家庭都特别需要你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次孩子还小，我女儿生病了，孩子小的时候生病是特别需要妈妈的，然后一晚上都需要我抱着她睡觉，我抱着她我就只能坐着，所以我一夜都是坐着抱着她在睡觉，给她那个退热呀，然后第二天 屋里降温， 然后第二天我还单位里边还有非常重要的会议，我还要做汇报，然后就一边抱着她一边在想明天汇报的思路是什么，然后基本上没有休息，第二天我还要以完全饱满的这个精神状态来做我的汇报，如果是说我的状态不好或者汇报的不好，没有人会想到我昨天是因为带孩子熬了一夜， 没错，而且你觉得这个理由也拿不出手，说不出口， 对，那在职场上跟我们一起竞争的男性同胞一般来说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就是我们看到很少有人就是比如说孩子晚上的这个陪伴的问题，很少有看爸爸就是起夜一直在陪着孩子，给孩子裹被子呀，或者屋里降温。因为前两天网上我刚看到一个小视频，是家里面的监控拍到的一个妈妈晚上带孩子，就是她到底能睡多长时间，就是那个妈妈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宝宝在她身边，另外一个宝宝有独立的房间，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妈妈，她那天晚上总共前前后后起了23次床， 一点都不夸张。 你想，他这一晚上怎么睡？ 是， 这没如果没有那个监控拍下来的话，没有人知道这个妈妈一晚上有多辛苦。 是的， 所以你就是圆圆，你是快哭了吗？ 看得 我好心疼啊！就是好像大家对很多的要求，包括尤其是家庭上面的一些责任要求，给女性施加的更多。但是我们女性如果一定要扮演很多角色的话，如果我觉得扮演只是扮演一个全职太太还好，但是现在社会要求我们，包括家庭也要求我们，我们同时要做一个非常优秀的职场女性，那这个时候我们难免心里面会有一些怨意啊，就是为什么又是我？ 对，而且其实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我们呢职场女性要把时间用在事业上，还要分配在家庭上，同时我们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对， 我们要爱美， 对 啊，我们要有自己的旅行， 没错， 我们要看书， 对， 可是时间就那么些，我怎么分配呢？ 对， 这也是时常困扰我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在追赶着时间，然后我特别羡慕那些有时间玩游戏的人，我想他们是哪来的这大把的时间还有时间玩游戏。 那圆圆，你身边有没有你看到就是把事业和家庭兼顾得特别好，就是人家做全职太太也做得很享受啊，那他同时原来在职场当中的时候他也做得风生水起，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 有的是有的，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说还是跟个人的能力有关，如果是说能拼职场的人，他因为有些客观原因他不得不做全职了，他在全职的岗位上一定也会做得非常好，只要心态能够调整好， 对，我看到在一直播上有一位朋友说查尔斯王储一直活在女王的光辉下，其实像刚才我们之前提到的，如果做一个全职太太也好，或者是你在职场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个女性，我个人从来不认同，当然这只是我一己拙见，大家如果不认同可以拍砖啊，尽可能的拍砖，如果能把这个热度拍到6点几万，那我就牺牲我自己我也很开心，就是女性过于强势对于家庭，尤其对于孩子，尤其是家里面有男孩子，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儿，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有女孩子我觉得还好，那如果这个家里面是一个男孩子，妈妈是在家里也好或者在外面也好，她是很强势的这么一个人格的话， 对这个家庭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尤其是对这个男孩子的人格建设是很大的。 是的，我周围也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如果是男人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比较面的话，通常来说他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 有一个很厉害的妈妈。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是什么让这个妈妈如此的强悍。我刚才说这个话呢，不是说在指责和发难这样的强势的妈妈，就是我们说你不坚强谁来心疼你，他有时候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当然有一些人他确实是性格使然，天生的他就是掌控欲很强， 对 啊，我只有把所有东西都拿到我的手里我才有安全感。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格，那更多的一种人格就是他不得不在外面打拼，那他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他在家里他没有办法再把这个身份那么自如的切换了。 对，就这种角色的转变其实对于职场女性来说要求也特别高。 对， 就是你在职场当中要求你雷厉风行，说一不二，但是呢你回到家里边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或者作为一个妻子，你要立刻转变为贤妻良母，然后非常慈祥的母亲，非常温柔地对待孩子，这个从一种情绪到另外一种情绪他要抽离出来，没有那么容易的。 对， 所以很容易职场女性，尤其是在职场当中比较强势的女性，回到家里边对待孩子啊，对待老公啊，也还是会展现出比较强势的一面。 没错，就是他很你想嘛，就是上班8小时， 对， 回到家里你和家人相处，你把这8小时的这个棱角要迅速的给它平和掉是很难的。 难。 所以圆圆，如果从你个人的角度，你更赞成女性是做职场女性还是全职太太？就现在这个问题不问你，你更赞成哪一种？ 如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足够发达，男性赚钱充分可以支撑这个家庭的话，我觉得女性应该回归家庭，然后培养更优秀的下一代。 这是圆圆你的看法。我这个倒不是说为了节目效果，我个人确确实实是跟你这个意见相左，因为在我看来女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独立的一面，尤其是经济独立，这点很重要。就是如果把自己永远当成一个家庭的牺牲品，一个附属品，你长期的这种所谓的一个失衡，你会让自己慢慢的，真的，你看我身边挺多这样的全职太太，很多是怨妇，他就觉得他为家庭牺牲了太多，觉得我这个你看孩子是我带的，家里是我在规整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做的，我就应该去承担这些吗？慢慢的这个家里面其实不管是性格上的失衡还是角色上的失衡，他这个天平其实并不是很稳固的，不是说你为了成全这个家庭你做了牺牲真的就可以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坚持一个看法，这个跟女性受没受过高等的教育没有关系。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都应该在时时刻刻每一个年龄段都保持一个独立，或者你有一种独立的性格，就让这个男人和这个家庭离不了你。虽然我是做全职太太，但是我先生他就离不了我。 是的， 对吧？这是一种我觉得更能耐的能力。 对对对。 那要不然就是我可以在外面有我自己的事业，就像圆圆说的，家里面一些事情我可以找其他人来分担，但是呢我要保持我独立的一面。那我觉得我更赞同的就是女性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经济独立就是不要做任何人的依附品。我觉得这样的女性才是自信的，由内而外的自信，也一定是更迷人的。 对，前段时间很热播的一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 啊， 里边的罗子君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对对对， 就是她虽然是全职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她就只知道花钱，爱美， 对， 围着老公转， 对， 就是经济不独立，思想不独立，人格不独立， 没错， 然后开始整天怀疑老公这，怀疑老公那，然后后来呢老公跟老公的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 对， 不是说这个完美的恋爱是势均力敌， 对， 最好的婚姻是共同成长嘛。 对， 因为他没有共同进步， 没错， 跟老公的差距越来越大，后来就离婚了。离婚之后步入职场， 对， 然后又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 没错，就那个时候她也找到了自信。 哎，所以女性就是即使在家里边做全职也一定要多读书， 没错， 培养一样兴趣和爱好， 对， 然后随时保持可以赚钱的能力。 对 啊， 你知道我有一个闺蜜， 就是从来北京就一直算是也跟我个人是灵魂上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闺蜜，就是她呢是有了家庭之后，她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然后呢一路从西边，然后一路跳槽离职，跳槽离职搬到东边，后来又从东边跳槽离职，跳槽离职搬到了昌平。我说你眼瞅着就该去河北了。后来呢她就是为了家庭做了一个特别大的牺牲。你知道这个牺牲当时她做出来这个选择的时候，他的父母我们都有过一次长谈，就是两个老人声泪俱下，他们很难接受。 嗯，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一刻不是说他孩子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了，这只是他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孩子，含辛茹苦拉扯起来的，有非常高的智商，有姣好的容貌。 嗯， 我的姑娘那么优秀，为什么要为了这么一个穷小子做这样的牺牲？其实我们是特别能理解父母的这个心情的，尤其是你作为他的娘家人，你会很心疼他。 嗯， 后来我就一度很担忧，因为他的先生是在学区，就是北京五道口这个地方去教英语的，是外教。 嗯 啊，但是他做的是外教，但是他是我们中国人。 嗯， 然后呢他回到这个家里面之后，他就说如果我想要让我的这个家庭平衡，我必须来做这个牺牲，因为我们现在要孩子，我的年龄大了，我没有精力去在外面再工作，然后回到家再照顾家庭。后来他就毅然决然做了这个牺牲，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包括我也反对。结果他们结婚之后，他做全职太太之后，比原来两个人更恩爱了。就是他先生在外面什么事儿不如意的时候，回来就要第一时间来听他，帮他分析这件事情，来拿主意。 嗯， 因为他不断的在让自己汲取养分。 对， 我可以在家，我不忙的时候，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猎取很多的信息，我不断的充盈自己，思想上从来没有跟先生离开过。 对， 然后两个人每天回来，一进了家门就开始聊聊各种聊鸡毛蒜皮的琐事，然后聊未来的职场抱负等等。 不愧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太成功了。这是我见过的，不管是这个书上的也好，生活里的案例也好，我认为最优秀的全职太太案例没有之一。 对，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无论是全职还是职场，只要有能力的人，两个角色他都能够做好。 嗯 嗯，还是要看个人能力。 没错。有一位朋友在一直播说，人家女明星生孩子也没耽误事业，是有这样的。 对， 像孙俪啊，刘涛，孙俪我看前两天获了一个奖，好像是最年轻的大满贯。 大满贯 啊，就是最佳女演员，拿到了大满贯。然后你看孙俪的微博上基本上都是关于孩子的。 嗯， 就是她确确实实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 对，但是他们带孩子我估计也是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没错，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这个有一些事情就是亲力亲为， 对孩子的陪伴。 嗯， 包括他的先生邓超。 嗯， 不管怎么样，在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这都是一个模范家庭。 对， 该有的美好的样子。 对。嗯，还有贝克汉姆，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没错没错， 从来都是小贝这个一手 夹着孩子， 夹着小妻啊，一手拎着那些儿子们。 对。嗯，然后贝嫂永远都是穿着 很 登天高，然后只负责貌美如花。他就是也是虽然中间也有过一些插曲。 嗯， 小贝也爆出过所谓的性丑闻。 嗯， 但是这一切又不妨碍贝克汉姆的太太， 嗯， 维多利亚用非常高的智商和情商挽留住了他的婚姻。 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圆圆刚才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看你怎么去做。 嗯， 还是对能力的一种考验。 对。 嗯， 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在职场当中的一些女性。其实呢今天我们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就是全职主妇和职业女性、职场女性，你觉得哪一种身份更难，哪一种身份是更需要女性来做牺牲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那今天节目剩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很多，但是接下来也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支招了。今天我和圆圆就像各种在吐槽的两个已婚妇女，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都可以代表很多女性的心声，包括一些男性的声音。那最后如果我们要给女性一些建议的话，现在圆圆你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场女性，因为又有家庭又有孩子， 你觉得怎么来调整，给一些建议啊，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我们方法上给一些建议。 嗯，首先如果是职场女性的话，要提高工作效率， 嗯， 尽可能把工作都在上班时间完成， 嗯， 在提高工作效率的方面有一些小的方法，比如说怎么做好时间管理， 嗯， 把最重要最紧急的事情留在最黄金的时间段来做， 嗯， 如何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 嗯， 比如说有时候带孩子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嗯，那我可以利用这个间隙看看书或者去做个美容， 嗯， 啊，这都是充分利用时间的一种方法吧。 对， 嗯，再就是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嗯， 无论是职场女性还是全职太太， 嗯， 都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嗯， 不存在谁更高或者高低之别。 嗯，没错，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其实就是一个调整心态， 嗯， 但是调整心态也是需要方法的，就是你需要不断的让自己变得强大，你这个心态才可能调整好，而不是一句空话了。 是， 就是我们经常说看到一个人，他整个人的状态是很不积极的，很不阳光的，他说出来的每一件事情你又是觉得很值得同情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就是那么难消化难化解的，慢慢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一定会流露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对他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情。 对， 嗯，所以圆圆刚才除了给职场女性这个建议，给全职太太也提一些你的建议。 一定要保持一个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嗯， 然后要不断的学习， 嗯， 看书， 嗯， 或者是加入一些社团， 嗯， 做一些事情，不要让老公觉得跟你的差距越来越大， 嗯， 要跟自己的先生共同的成长， 对， 进步，同时要锻炼好自己的身体， 对， 然后 保养 好自己的容貌啊，不要觉得我在家里边反正就见那几个人， 嗯， 我就可以这个素面朝天， 对，懈怠自己， 啊，对，也要让自己美美的， 嗯，所以这个是圆圆给的一个建议啊。我就是看着圆圆在美美的说这一切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要是圆圆的先生，我都特别爱这个女人，她可以把很多的事情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的做到平衡，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就是做得那么的完美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可以有一颗求好的心， 嗯， 就像两性关系当中我一直赞同的一个说法，就是彼此凝视远没有朝同一个方向眺望来得那么持久， 嗯， 来得那么深邃，一定是这样。家庭当中如果你想让这个家庭更稳固，你就两个人不管是全职太太还是全职奶爸，你都要让两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要合拍，那这样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对于一个人生来说，才是一个最圆满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在最后也特别想跟圆圆再聊一个挺八卦的事儿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女性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要承担的这个压力不比男性少，她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角色分饰能力，就是一人分饰几角。 对， 我不管在职场当中我多么的强悍，回到家里我给各位女性朋友一个建议，就是会撒娇的女人命最好。 对，是的， 这个太， 这个，太 重 要 了。 这个呢，这个话题啊，我在就在韩国读书的时候， 嗯， 我记得韩国有一次专门在报纸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采访， 嗯， 就是他们做过一个调查说男性最受欢迎的男性不男性心目当中最受欢迎的女性特征是什么， 嗯， 排名第一的不是脸， 嗯， 不是身材， 嗯， 而是会撒娇。 对， 哦，我当时觉得原来在男性的心目当中是这么的看重撒娇这件事儿。 对，圆圆，你生活里会撒娇吗？ 嗯，山东女汉子， 啊，山东姑娘，哎，我那个闺蜜就是山东人， 是吧， 嗯， 山东女汉子吧，山东女孩就是比较真的是比较能干， 嗯， 不是自夸， 嗯， 所以呢可能在撒娇方面我自我感觉还是比南方的女孩要差一些。 对，我也是北方人， 嗯， 我作为一个山西女孩， 嗯， 你看你们山东好歹有的地方还临海， 嗯， 我们山西就是高原， 嗯， 平原，像这样的地方呢，就是女孩子其实她的所谓的这种小情调啊来得更慢一些， 嗯， 但是我觉得呢不管你有没有天生这样的能力，后天你要修炼这样能力，如果你想让自己更圆满，你可以不去成就这个家庭这段婚姻，如果想让自己更幸福，我真的给各位女性一个建议，学会撒娇， 会撒娇，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不用去讲道理，不用急赤白脸去掰扯，不用一定要占一个上风， 适当的时候还要学会示弱。 没错，可以全部示弱，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适不适当的。我在家里就很怂，你说了算了，我怎么都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他不管你是全职太太还是职场女性，他都会让你的另一半是享受你给他的这一切的，因为男人他始终是一种征服欲，他觉得你让他有这种依赖感，被依赖感，你不要什么事儿事无巨细，就有没有这个男人都无所谓，那这个家庭慢慢他一定会失衡 的。所以你不管是职业女性还是说全职太太，在任何时候都要让自己示弱，除了在外面啊，我们独当一面的时候，在家庭里面让这个家庭更完美，我觉得示弱和撒娇是不二法则。 对，这也是又学了一招，今天跟主持人学了一招。 就是你就认怂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呢，给各位支的招啊，刚才圆圆说到了，不管你是职场女性还是全职太太，圆圆都给出了她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那我们在最后如果给大家支招的话，我也来总结一下，就是经济独立，不依附男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让自己在事业上的这个光芒笼罩到这个家庭里， 对， 在家里面就要学会回归家庭，去成全家里的每一个人啊，要更好的去切换这个身份啊。最后就是我单拎出来一点，就是撒，尽情的撒娇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其实这事很简单呢。 其实我经常看到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撒娇了。 就是有的时候来的这个我们的男嘉宾啊，如果这个身材伟岸一点啊，我就由不得我，我就想跟他撒撒娇，但是多数来的男嘉宾都没我重。再次感谢今天圆圆来到我们的嘉宾，温文这个和善，而且呢是很优雅的这么一个职场女性，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个性使然，也会让圆圆在家庭生活当中扮演更出色的这个角色。圆圆正式向你发出邀请，如果下次有机会还愿意来吗？ 当然愿意了，跟你聊天是一件非常 enjoy 的事情。 哦， enjoy 就是你刚才说的是韩语是吗？我好像似乎理解了，就是用英语翻译一下好像是享受的意思，对吗？再次感谢圆圆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守候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瘾，可以在晚些时间回看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届时呢会有我们这期节目的完整视频。也再次感谢圆圆， 谢谢高丽， 也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职场有高招不见不散。 一个孤单浪漫的天使，喜欢绕着地球飞，却为找不到甜蜜爱情而心灰。你是海豚，还是座没有围墙的城？仰望有彩虹的天空，你心里有失去爱情的伤痕。在风中留下了喜悦的眼泪，天使好像去学会了游泳，海豚在梦里飞到了半空中。这样的恋爱或许不轻松，可是只有你让我深深心动。天使好像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情海那么深，